资治通鉴卷五十八，汉纪五十，孝陵皇帝中。光和四年春正月，出至陆蓟旧城，领受郡国调马，豪又孤阙，马一匹至二百万。夏四月庚子，赦天下。交趾乌虎蛮久为乱，牧守不能进。交趾人梁龙等复返，攻破郡县。诏拜兰陵令会稽诸郡为交趾刺史，击斩梁龙，降者数万人。旬月进定，以功封都亭侯，征为谏议大夫。六月庚辰，玉薄如鸡子。秋九月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刘宽免，魏尉许玉为太尉。闰月辛酉，北宫东掖庭永相属灾。司徒杨赐霸。冬十月，太常陈丹为司徒。鲜卑寇幽兵二州，谭石怀死，子何连代立。何连财力不及父而贪淫，后出宫北地，北地人射杀之。其子千曼上幼，兄子魁头立。后千曼长大，与魁头争国，众遂离散。魁头死，帝不度根立。是岁，帝作列祀于后宫，使诸才女贩卖，更相盗窃争斗。帝着商贾服，从之饮宴为乐。又于西园弄狗，着进贤冠戴寿。又驾四驴，帝公自操配，驱驰周旋。京师转乡访校，驴驾遂于马骑。帝号为思绪，守天下之真货，每郡国贡献先书中属，名为导行费。中常侍吕强上书谏曰：天下之财，莫不生之阴阳，归之陛下，岂有公私？而今中上方敛诸郡之宝，中御府及天下之增，西园引司农之藏，终究据太仆之马，而所书之府则有导行之才，调广民困，费多献少，兼利因其利，百姓受其弊。又阿昧之臣好献其私，荣产姑息，自此而进。旧典选举委任三府，尚书受奏谕而已，受事任用则已成功，功无可察，然后复之尚书举合，请下廷尉复按虚实行其罪罚。于是三公没有所选，参议院属资其形状，夺其气能。然犹有旷职废官，荒秽不治。今但任尚书，或有诏用，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赋，尚书亦复不作，则赏无归，岂肯空自劳苦乎？书奏不行。何皇后性强忌，后宫王美人生皇子协，后镇杀美人，帝大怒，欲废后，主中官故请得旨。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卒，中常侍赵忠带领大长秋。五年春正月辛未，赦天下。 赵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担为民渡害者，太尉许玉、司空张济、成望内宫受取货禄，其患者子弟宾客虽贪污贿浊，皆不敢问，而须究边缘小郡清修有绘画者26人，吏民亦却陈诉。司徒陈丹上言，公卿所举率党其私，所谓放吃枭而求鸾凤，帝以让御计，由是诸作谣言争者悉败一郎。二月大疫，三月司徒陈丹免。夏四月旱，以太常袁伟为司徒。五月庚申，永乐宫属火。秋七月，有星备于太微。樊顺蛮寇乱八郡，连年讨之不能克，帝欲大发兵，以问益州既立，汉中承包。对曰：樊顺七姓，自秦氏立功，复其租父，其人勇猛善战，昔永初中枪入汉川，郡县破坏，得樊顺救之，羌死败殆尽。羌人号为神兵，传于种辈，勿复南行。至建和二年，羌复大入，时赖樊顺连摧破之。前车骑将军冯衮南征武陵，亦以樊顺以成其功。见益州郡乱，太守李荣亦以樊顺讨而平之，中公如此，本无恶心。长吏襄庭更复至重，仆役垂楚过于奴虏，亦有嫁妻卖子，或乃至自景歌，虽沉冤周郡而牧守不为通理，却庭悠远不能自闻，含怨呼天，无所扣诉，故易落相聚以叛立，非有谋主建号以图不轨。今但选名能牧守，自然安吉，不凡征伐也。帝从其言，选用太守曹谦，宣诏赦之，及时皆降。八月，起400尺冠于阿亭道。冬十月，太尉许玉霸，以太常杨赐为太尉。帝教列上林苑，立函谷关，遂授于广成苑。十二月，还姓太学。桓典为侍御史，宦官位之。典常乘葱马，经师为之语曰：行行且止，必葱马御史。典焉之孙也。六年春三月辛未，赦天下。夏大旱，爵号皇后母为武阳君。秋，金城河水溢出20余里，五原深岸崩。初，巨鹿张角奉侍黄老，以妖术教授，号太平道。昼浮水以疗病，令病者跪拜守过，或食病愈，众共神而信之。缴分遣弟子周行四方，转乡狂诱，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，自清徐幽冀泾阳兖豫八州之人莫不必应，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， 填塞道路，未治病死者亦以万数。郡县不解其意，反言矫以善道教化，为民所归。太尉杨赐实为司徒，上书言：矫狂要百姓，遭赦不悔，稍易滋慢。今若下州郡捕讨，恐更骚扰，速成其患。一切斥刺史二千担，简别流民，更护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其渠帅，可不劳而定。会赐去位，是遂留中。司徒院刘陶复上书深赐前意，言矫等阴谋亦甚，四方私言云矫等窃入京师，参事朝政，鸟声兽心，私共鸣呼，州郡忌讳，不欲闻之，但更相告语，莫肯公闻。一下明诏，众目矫等，赏以国土，有敢回避，与之同罪。帝殊不为意，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。矫遂至36方，方由将军也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。俄言：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以白土书京城四门及州郡官府，皆作甲子字。大方马元义等先收泾阳数万人，期会发于邺。元义朔往来京师，以中常侍封许徐凤等为内应，约以3月5日内外俱起。中平元年春，矫弟子济南唐州上书告之，于是收马元义，车列于洛阳，召三公司吏暗验公省职位及百姓有事矫道者，诛杀千余人，下冀州逐捕矫等。矫等之事已露，陈夜驰斥诸方，一时聚起，皆着黄金以为标志，故时人谓之黄金贼。二月，矫自称天公将军，矫弟宝称地公将军，宝弟梁称人公将军，所在凡烧官府，劫掠聚义，州郡失据，长吏多逃亡。旬月之间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，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。三月戊申，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封慎侯，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，修理器械以镇京师，至函谷、太谷、广城、伊阙、还原、玄门、孟津、小平津八关都尉。帝召群臣会议，北地太守黄甫嵩以为已解党禁，一出中藏前西园旧马以班军事。嵩归之兄子也，赏问计于中常侍吕强，对曰：党固久积，人情怨愤，若不赦宥，轻与张角合谋，为变资大，悔之无咎。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，大赦党人，料检刺史二千担能否，则道无不平矣。帝惧而从之。人子，赦天下党人， 还诸袭者，唯张角不赦。发天下精兵，前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，左中郎将黄甫松，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。是时，中常侍赵忠、张让、夏运、郭盛、段圭、宋典等皆封侯贵宠，上常言：张常侍是我公，赵常侍是我母。由是宦官无所惮畏，并起地宅，拟则公事。上常欲登永安侯台，宦官恐望见其居处，乃使中大人上旦谏曰：天子不当登高，登高则百姓虚散。上自是不敢复生台谢。即封许徐凤事发，上诘责诸常侍曰：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，皆令禁锢，或有伏诛者，今党人更为国用，汝曹反与张角通，唯可斩位。皆叩头曰：此王府侯兰所为也。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，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。赵忠、夏运等遂共赠吕强，云与党人共议朝廷，硕读霍光传，强兄弟所在并皆贪贿，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。强闻帝召，怒曰：吾死乱其矣，丈夫欲尽忠国家，岂能对玉立乎？遂自杀。中运复赠曰：强见诏，未知所问而就外自评，有兼明审，遂收捕其宗亲，没入财产。侍中河内相许上便宜，讥刺左右，张让乌许与张角同心，欲为内应，收送黄门北四御，杀之。郎中中山张军上书曰：妾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，万民所以乐富之者，其源皆由时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，典据州郡，孤阙财力，侵略百姓，百姓之冤无所告诉，故谋义不轨，俱为盗贼，以斩时常侍，悬头难交，以泄百姓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须失旅而大寇自消。帝以军章示诸常侍，皆免官图显顿首，起自至洛阳诏狱，并出家财以助军费。有诏，皆官旅事事如故。帝怒君曰：此真狂子也，时常侍故当有一人善者否？御史承旨，遂诬奏君学黄金道，收掠死狱中。庚子，南阳黄金张曼成攻杀太守楚贡。帝问太尉杨赐以黄金事，赐所对妾职，帝不悦。下四月，赐作寇贼免，以太仆弘农邓胜为太尉。已而帝越录故事，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，乃封赐为临晋侯，陶为中陵乡侯。司空张继霸以大司农张温为司空。 黄甫嵩、朱俊合将40,000余人共讨颍川，嵩俊各统一军。俊与贼波才战败，嵩进保长社。汝南黄巾拜太守赵谦于少陵，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。郭才为黄甫嵩于长社，嵩兵少，军中皆恐。贼依草结营，会大风，嵩约斥军士皆数据成城，使瑞士渐出围外，纵火大呼。城上举辽应之，嵩从城中鼓噪而出，奔击贼阵，贼惊乱走。会冀都尉沛国曹操将兵试至。五月，嵩操与朱俊合军，更与贼战，大破之，斩首数万级，封嵩都乡侯。操复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，不能审其生出本末，或云夏侯氏子也。操少机警，有权术，而任侠放荡，不至性业，世人谓之奇也。为太尉乔玄及南阳何勇一焉。玄谓操曰：“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，能安之者其在君乎？”勇见操，叹曰：“汉家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也。”玄谓操曰：“君未有名，可教徐子将。子将者，训之从子少也，好人伦，多所赏识，与从兄敬具有高明，好共合论乡党人物，每月则更题品题，故汝南俗有月旦平焉，常为郡公曹，府中闻之，莫不改操事性。”曹操往造少而问之曰：“我何如人？”少比其为人，不答。操乃诘之。少曰：“子，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”操大喜而去。朱俊之击黄巾也，其护军司马北地傅谢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，皆兴于内，是故虞舜先除四凶，然后用16相，明恶人不去，则善人无由进也。今张角起于赵魏，黄巾乱于六州，此皆信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。臣受容任，奉辞伐罪，使到颍川，战无不克。黄巾虽胜，不足为庙堂忧也。臣之所惧，在于治水不自其源，莫留弥增其广耳。陛下仁德宽容，多所不忍，过燕树弄权，忠臣不尽，诚使张角消夷，黄巾变服，臣之所忧，辅亦深耳。何者？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，亦由兵炭不可同弃。彼之正人之功显，而威王之兆现，皆将巧辞世说，共掌虚伪。夫孝子宜于吕雉，士虎成于三夫，若不详察真伪，忠臣将负有渡游之路矣。陛下宜似虞舜四罪之举，速行禅宁之诛， 则善人思尽，奸凶自息。赵忠见其书而悟之，谢积黄金，功多当封。忠赠素之，帝至谢言，得不加罪，敬亦不封。张曼成屯渊下百余日。六月，南阳太守秦杰击曼成，斩之。交趾土多真货，前后刺史多无轻信，财计盈己，折求千代，故吏民怨叛，执刺史及合府太守来达，自称祝天将军。三府选经令东郡贾从为交趾刺史，从道部训其反状，闲言赋敛过重，百姓莫不空担，京师遥远，告冤无所，民不聊生，故俱为盗贼。从即遗书告示，各使安其资业，招抚荒散，捐赋徭役，诛斩渠帅为大害者，拣选良吏世守诸县，遂间荡定，百姓已安。相禄为之歌曰：贾府来晚，使我心烦，今见清平，力不敢犯。黄甫嵩朱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金，追波才于杨迪，即彭托于西华，并破之，余贼降散，三郡西平。嵩乃上言其状，以功归郡。于是晋封郡西乡侯，遣镇贼中郎将。赵嵩讨东郡，郡讨南阳。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，斩获万余人。角等走保广宗，执铸为凿嵌，造作云梯，垂当拔之。帝遣小黄门左封侍军，或劝执以禄送封，执不肯。封还言于帝曰：广宗贼易破耳，卢中郎故垒西军以待天诛。帝怒，见车争执，减死一等，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。八郡张修以妖术为人疗病，其法略与张角同，令病家出五斗米，号五斗米师。秋七月，修聚众反，叩郡县，十人谓之米贼。八月，黄甫嵩与黄金战于仓亭，获其帅卜四。董卓攻张角无功，抵罪。乙巳，赵嵩讨角。九月，安平王旭作不道，诛，国除。初，旭为黄金所虏，国人熟知得还，朝廷亦复其国。一郎李谢曰：旭首藩不称，损辱圣朝，不宜复国。朝廷不从，谢作谤毁宗室，书作左校。未满岁，王作诸，乃复拜一郎。京师为之语曰：父不肯立帝，子不肯立王。冬十月，黄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，梁众精勇，嵩不能克。明日，乃闭营修士以观其变，知贼意稍懈，乃前夜勒兵，鸡鸣，持赴其阵，战至不时，大破之， 斩粮，获首三万级，复合死者五万许人。矫先已病死，剖棺戮尸，撰首京师。11月，宋复公矫地堡于下曲阳，斩之，斩获十余万人，即拜松为左车骑将军，领冀州牧，封怀里侯。松能温煦士卒，每军行顿止，需营幔修立，然后就射，军事皆实，而乃常犯，故所向有功。北地新连羌及扶罕合关群盗反，共立黄忠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，杀护羌校尉凌征，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周，群盗诱而劫之，使专任军政，杀金城太守陈毅，攻烧州郡。初，武威太守以示权贵，自行贪暴。凉州从事武都苏正和暗治其罪，刺史梁胡惧，欲杀正和以免其父。访于汉阳长史敦煌葛勋，勋素与正和有仇，或劝勋因此报之。勋曰：“谋事杀良，非忠也；成人之威，非仁也。”乃见胡曰：“夫谢似鹰隼，欲其志也，志而烹之，将何用哉？”胡乃止。正和一勋求谢，勋不见，曰：“吾为梁使君谋，不为苏正和也，愿之如初。”后刺史左昌到军鼓数万，勋见之，昌怒，使勋与从事新增孔长别屯阿阳以拒贼，欲因军事罪之，而勋硕有战功，即北宫伯玉之攻金城也，勋劝昌救之，昌不从。陈毅既死，边章等尽为昌于冀，昌召勋等自救，新增等疑不肯赴。勋怒曰：“昔庄稼后期，攘居奋谏，今之从事，岂重于古之监军乎？”曾等惧而从之。勋至计，翘让张等以背叛之罪，皆曰：“左使君若早从军言，以兵临我，庶可自改，今罪已重，不得降也。”乃解围去。叛羌为校尉夏玉于序关，勋与周郡合兵救御，至湖盘为羌所败。勋余众不及百人，身披三疮，坚坐不动，指目表曰：“失我于此。”勾救种羌颠吾以兵汉众曰：“葛长史贤人，汝曹杀之者为负天。”勋仰骂曰：“死反鲁，汝何之促来杀我？”众相视而惊。颠吾下马与勋，勋不肯上，遂为羌所执。羌服其义勇，不敢加害，送还汉阳。后刺史杨雍表勋领汉阳太守。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，众复胜，至十余万，据渊城。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留等合兵围之， 自六月至八月不拔。有司奏征郡，司空张温上书曰：昔秦用白起，焉任乐毅，皆旷年历载，乃能克敌。郡讨颍川已有功效，引师南指，方略已设。临军义将，兵家所忌，以假日月，则其成功。帝乃止，郡击鸿，斩之。贼帅韩忠复据渊据郡，郡鸣鼓攻其西南，贼西众复之。郡自将精卒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。终乃退保小城，黄据起降。诸将皆欲听之。郡曰：兵固有形同而示异者，喜秦相之计，民无定主，故赏赋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为黄金造逆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讨之足以成恶。今若受之，更开逆意，贼利则进战，顿则起降，纵敌掌寇，非良计也。因急攻，连战不克。郡登土山望之，故谓司马张超曰：吾知之矣。贼今外围周固，内营逼急，起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战也。万人一心，犹不可当，况十万乎？不如撤围，并兵入城，中见围解，势必自出，自出则易散，破之道也。继而解围，中果出战，郡因机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南阳太守秦杰杀忠，于众复奉孙夏为帅，还屯渊。郡即攻之，司马孙坚率众先登，鬼寺拔渊城。孙夏走，郡追至西鄂荆山，复破之，斩万余级。于是黄金破散，其余州郡所诛，一郡数千人。十二月己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金，得张让宾客书，与黄金交通，上之。上则怒让，让叩头陈谢，竟不能罪也。让由是以示中允，遂撰下谕，会赦，还为刺史。旬日间，复以他罪被捕。杨赐不欲使更处辱，遣客谢之曰：君以张让之事，故一月再征，凶特难量，幸为深计。诸从事好气绝者，共流涕奉药而尽之。允厉声曰：吾为人臣，获罪于君，当服大辟以谢天下，岂有汝要求死乎？投杯而起，出就见车。既至，大将军进与杨赐、袁伟共上书请之，得减死论。二年春正月，大疫。二月己酉，南宫云台灾，庚戌，乐城门灾。中常侍张让、赵忠税地敛天下田，亩十钱，以修宫室，筑铜人。乐安太守陆康上书谏曰：昔鲁宣睡母而元灾自生， 哀公曾父而孔子非之，岂有聚夺民物以迎无用之同人，君舍圣戒自导亡王之法哉？内姓赠康，原引亡国以辟圣明，大不敬，见车争议廷尉。侍御史刘岱表陈解释，得免归田里。康续之孙也。又诏发周郡财木文石，布送京师。黄门常侍折令遣喝不忠者，因抢折贱买，仅得本价十分之一，因复获之，宦官复不为吉寿，财木遂至府基，公事连年不成。刺史太守复增私调，百姓呼接。又令西元邹分道督促，恐动周郡，多受囚禄。刺史二千担及茂才孝廉迁除，皆则驻军修宫前，大郡至二三千万，余各有疵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携驾，然后得去。其守清者，岂不知官，皆破遣之。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，已有清明，减则300万。直被召，怅然曰：“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趁时求，吾不仁也。”辞疾不听。行至孟津，上书吉臣当世之师，即吞药自杀。书奏，帝位暂绝休宫前，以朱俊为右车骑将军。自张角之乱，所在盗贼并起，柏林张牛角、常山楚飞燕及黄龙左校、于底根、张白济、刘石、左资文八，平汉大祭、司隶元成、雷公、浮云、白雀、杨凤、余毒、五路、李大木、白绕，虽故苦游之徒不可生数，大者二三万，小者六七千人。张牛角、楚飞燕合军攻樱桃，牛角中流矢且死，令其众奉飞燕为帅，改姓张。飞燕名燕，轻勇皎洁，故军中号曰飞燕。山谷寇贼多附之，部众尽广，殆至百万，号黑山贼。河北诸郡县并披其害，朝廷不能讨。夜乃遣使至京师，奏书起降，遂拜宴平难中郎将，使领河北诸山谷士，遂得举孝廉祭立，司徒袁为冕。三月，以廷尉崔烈为司徒，烈时之从兄也。是时，三公往往因常侍阿宝入前西园而得之。段炯、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，然皆心疏获财，乃登公位。烈因父母入前500万，故得为司徒。即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必会。帝故谓亲信者曰：“悔不少进，可至千万。”程夫人于旁应曰：“崔公冀州名士，岂肯买官？赖我得势，反不知书也。” 列由是声誉顿衰。北宫伯玉等寇三府，召左车骑将军黄甫嵩镇长安以讨之。时凉州兵乱不止，征伐天下义父无已。崔烈以为遗弃凉州，召会公卿百官议之。一郎傅谢立言曰：“斩司徒，天下乃安。”上书奏谢廷辱大臣，帝以问谢，对曰：“樊哙以默读悖逆，愤激私愤，未是人臣之节。既不犹曰快可斩也。今凉州天下要冲，国家藩位，高祖出兴，使立商别定陇右，世宗拓境，列至四郡，一者以为断匈奴右臂。今沐浴失和，使益州叛逆，列为宰相，不念为国思所以迷之之策，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，臣妾获之。若使左任之鲁得居此地，世境假奸，因以为乱，此天下之治虑，社稷之深忧也。若列不知，是疾避也；知而固言，是不忠也。帝善而从之。”夏四月庚戌，大狱薄。五月，太尉邓胜霸以太仆河南张延为太尉。六月，以讨张角公，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。秋七月，三府明。黄甫嵩之讨张角也，过夜，见中常侍赵忠设宅于至，奏莫入之。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，嵩不与。二人由是奏嵩连战无功，所废者多，征嵩还，收左车骑将军印绶，削户六千。八月，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，执金吾袁滂为副，以讨北宫伯玉，拜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，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。九月，以特进杨赐为司空。冬十月庚寅，临近文烈侯杨赐薨，以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，相训之子也。谏议大夫刘陶上言：“天下前遇张角之乱，后遭边章之寇，今西羌逆类以攻河东，恐遂转胜，使突上京，民有白走退死之心，而无一钱斗生之计。西寇近前，车骑孤危，假令失利，其败不救。臣自知言硕见厌，而言不自裁者，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，国危则臣亦先亡也。仅复臣当今要急八事，大教言天下大乱，皆由宦官。宦官共谗陶曰：前张角事发，诏书是以威恩，自此以来个个改悔，今者四方安静，而陶极害圣政，专言妖孽，周郡不上，陶何原之？以陶与贼通情，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四狱，略按日籍。陶谓使者曰： 臣恨不与一旅同仇，而以三人为备。今上杀忠简之臣，下有憔悴之民，意在不久，后悔何及？遂闭气而死。前司徒陈丹为人忠正，宦官怨之，亦诬陷，死狱中。张温将诸郡兵部计十余万屯美阳，边章韩遂亦进兵美阳，温与战则不利。十一月，董卓与右扶风鲍宏等并兵攻张遂，大破之，张遂走于中。温遣周慎将三万人追之，参军士孙坚说慎曰：“贼城中无谷，当外转粮食。”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，将军以大兵计后，贼必困乏而不敢战，走入羌中，并力讨之，则凉州可定也。慎不从，引军为榆中城，而张遂分屯夔垣峡，反断慎运道，慎惧，弃车众而退。温又使董卓将兵三万讨先连羌，羌胡围着于望远北，粮食乏绝，乃于所渡水中立烟以捕鱼，而潜从烟下过军，避贼追之，绝水以深，不得渡，遂还屯扶风。张温以诏书召卓，卓良久乃议温，温则让卓，卓应对不顺。孙坚前耳语谓温曰：“卓不布罪而吃张大鱼，已以诏不实至，臣军法斩之。”温曰：“卓素助威名于合拢之间，今日杀之，悉行无一。”坚曰：“明公亲率王师，威震天下，何赖于卓？观卓所言，不假明公轻上无礼，依罪也。张遂跋扈经年，当以实进讨，而卓云未可，举军一众，二罪也。卓受任无功，应召激流，而轩昂自高，三罪也。古之名将仗月临众，未有不断斩以成功者也。今明公垂意于卓，不及家诸，亏损威行，于是在矣。”温不忍发，乃曰：“君且还，卓将疑人。”坚遂出。是岁，帝造万金堂于西园，引司农金钱曾伯任机堂中，复藏记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，又于河间买田宅，起地冠。三年春二月，江夏兵赵慈反，杀南阳太守秦杰。庚戌，赦天下。太尉张延霸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，三公在外始于温，以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。帝始终论讨黄金之功，执金吾真举谓忠曰：“傅南荣前在东军有功不侯，天下失望，今将军亲当重任，宜尽显礼屈，以复重心。”忠纳其言，遣弟城门校尉严至殷勤于傅谢。严谓谢曰：“ 难容少达我常事，万户侯不足得也。谢正色拒之曰：“有功不论命也，复谢乞求私赏哉。”中欲怀恨，然淡其名，不敢害，初为汉阳太守。帝使勾顿令宋典修南宫御堂，又使叶廷令碧兰住四同人，又住四中，接受二千斛，又住天路蛤蟆土水于平门外桥东，转水入宫，又作翻车可屋施于桥西，用洒南北交路，以为可省百姓洒道之费。五月人臣会，日有十之。六月，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，斩之。车骑将军赵忠霸。冬十月，武陵蛮反，郡兵讨破之。前太尉张延为宦官所赠，下狱死。十二月，鲜卑寇幽兵二州，征张温还京师。四年春正月己卯，赦天下。二月，荥阳贼杀中牧令。三月，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，破之，拜苗为车骑将军。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、李文侯，拥兵十余万进为陇西。太守李相如叛，与隋联合。凉州刺史耿比率六郡兵讨隋。比任至中成囚，囚通奸吏，市民怨之。汉阳太守傅谢谓比曰：“使君统政日浅，民畏之教，贼闻大军将至，比万人一心，边兵多勇，其锋难当，而心何之众，上下为何？万一内变，虽毁无及，不若西军养德，明赏必罚，贼得宽挺，必为我妾，群恶争势，其理可避。然后率以教之民讨城黎之贼，其功可坐而待也。”彼不从。下四月，彼行至狄道，周别驾反应贼，先杀城囚，刺害彼。贼遂进为汉阳，城中兵少粮尽，谢由固守。使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，皆素怀谢恩，共于城外叩头，求送谢归乡里。谢子干年十三，言于谢曰：“国家昏乱，遂令大人不容于朝，仅兵不足以自守，宜听羌胡之请，还乡里，徐似有道而辅之。”言未终，谢慨然叹曰：“汝之吾必死耶？圣达节，赐守节，殷纣暴虐，伯夷不食周粟而死，吾遭世乱，不能养浩然之志，实录又欲避其难乎？吾行何之，必死于此。如有才智，免之，免之。主不阳惠，吾之成英也。”狄道人亡国，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谢曰：“天下已非复汉有，辅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？”谢暗箭赤眼曰：“ 若剖腹之臣反魏贼睡耶？遂挥左右进兵，临阵战没。耿比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，与韩随合，共推王国为主，寇掠三府。太尉张温以寇贼未平免，以司徒崔烈为太尉。五月，以司空许相为司徒，光禄勋沛国丁公为司空。初，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3000以讨凉州，故中山相于阳张屯请降之，温不听，而使拙令辽西公孙瓒降之。军到冀中，乌桓以老廪不旋，多叛还本国。张纯愤不得降，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邱立居等联盟，劫掠冀中，杀护乌桓校尉龚其仇，右北平太守刘正、辽东太守杨忠等，众至10余万，屯肥如。举称天子，纯称弥天将军、安定王，遗书周郡，云举当代汉，告天子必位，敕公卿奉迎。冬10月，长沙贼欧兴自称将军，众1000余人，诏以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击平之，封坚乌城侯。11月，太尉崔烈罢，以大司农曹嵩为太尉。12月，屠各胡反。4岁，卖关内侯，值500万钱。前太丘长陈实卒，海内复调者30000余人。实在相驴平心率务，其有征讼则求判政，小辟屈职退无怨者。至乃叹曰：“宁为刑法所加，不为臣君所短。”杨赐陈丹每拜公卿，群僚必贺，则叹时大位未登，愧于先之。